这个各位亲友大家好，我是徐清泉。这个能在，其实我在咱们第二次群里讲，就是微信群讲座啊。我这个说实在的，我以前说过，我还不太习惯于在微信群里做讲座。但是，我们这个公司这个论坛的珊珊特别的周到，还有呢，要讲的人也是确实是我特别熟悉的人，比方高华。比方说今天要讲胡耀邦，我们知道胡耀邦他29年以前去世以后，实际上是引发了一场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吧。那么人们对耀邦这个以及跟耀邦相关的这个事件，这个大家都记忆犹新，尤其是对耀邦这个他在中国改革历史上的作为，还有他的为人，大家都，不管是庙堂之高吧，还是江湖之远，我是庙堂之高一些负责任同志，负责任的中央负责任的人，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对姚邦大概都有一种怀念在里边。所以到了他这个忌日来请我来讲一讲，我觉得我也是义不容辞。这个。讲的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提出批评，提出意见。这个想一想，怀念姚邦这么大的题目应该讲什么？实际上我自己想了想，也没想到要讲什么，因为太熟悉了。关于姚邦的文章，我自己写过大概不下10篇。那么我在群里今天早上发过一篇，这个我写的普通人为什么怀念胡耀邦这样的文章，是讲我的普通人的感受的。文章大家都看了，我觉得我就不必再讲了。这个我想讲一点什么看法呢？第一个看法就是讲一讲大家都不知道的胡耀邦这几件事儿。那么我们知道胡耀邦他从这个80年当党的主席，82年当总书记，那么一直到87年1月份下台。这期间经历了一个很多事情。那么我们一般不搞这段历史研究的人呢，大致对耀邦他所经历的事情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实际上他在总书记位置或他当了中央领导中央总书记以后呢，实际上他这个总书记的位置啊，是经历过好几次的危机。那么我想有一次危机可能大家并不知道，比方说在1983年的3月16号，曾经有一次比较大的危机，就说基本上耀邦那次是在某些人看来是应该下台的这么一次事儿。所以我想讲一点大家并不知道的事情，那么我先就是这是第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一般情况下不搞耀邦研究的人大概并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么如果对这个80年代改革开放历史稍稍有点研究的人吧，大概可能知道一点脉络。那么知道一点脉络呢，和历史本身事实的真相呢，其实还有很大的距离。那么我讲这个问题呢，也并不是说是这个，我就对这个事情所有的材料都看到了，也不是。那么现在我看的材料应该相当年龄比较多的了，那么我就讲一下这个1983年1983年这个姚邦这个有一次。在有一次危机的问题，那么这次危机实际上在，要把时间说长一点呢，那就要拉到我们改革开放的这个整个历史过程来谈这个问题。那么所以我讲，所以要说讲吧，就第一个问题，姚邦他曾经有一次要被拿下总书记的一个未遂的历程。我讲讲这件事情。这个我说要讲这个事情，实际上要从这个改革开放大的历史环境来讲。我们知道啊，大家要读过那个邓丽群的那个十二个春秋自述，大家可能就知道，他当中有一个总结，他对这个从79年到89年这10年的改革期间，他有个总结。他说呀，这个我们的改革是忽左忽右的。他说79年一般单年是反右，双年是反左。什么意思呢？就说是79年呢，比方说理论戊戌会提出了这个所谓的思想基本原则， 那么在很多人看来是反对右的东西，右的那个思潮吧。那么到80年呢，这个起草这个历史文学议，同时呢姚邦有大王党的主席，那么改革呢有在冲破左的东西。那么到了81年嘛，我们看这个，我们知道81年有一场比较大的反对资产自由化运动。那么这项运动呢是由电影剧本苦练引起的。那么后来呢，由于批判苦练又强调坚持思想基本原则，那么好了，在81年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反右的一个年份。那么这82年就又开十二大，姚邦是总书记。那么十二大开的姚邦做的报告是要把这个改革向全面推进嘛，就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嘛，他做的报告，十二大报告嘛。那么这样情况下又出现了一个反左的一个局面。那反正是这我就不详细说了，反正到了83年吧，你看又出现一个清除精神污染，那么是属于这种又反对资产自由化。84年又十一届三这个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又提出了一个改革的方针，这又是一次反左的东西。那么我讲这个就是邓丽群他这个总结基本上是对的。那么讲姚邦在83年3月17号这个会上被就是被拿掉总书记未遂的这个事情呢，实际上跟改革大背景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知道这个十二大这个开过去以后呢，这个82年9月1号十二大开召开以后呢，那么在姚邦看来改革应该继续向前推进。那么实际上在邓小平和陈云两个人之间呢，那么这种看法并不一致。那么这个陈云的一个总体看法是，改革还要按照1980年12月16号那个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一个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吧，这个方法来慢慢的来进行改革，或者再慢慢往前推进。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这个我们现在想起来，现在说起来有谁有这改革四君子的话嘛，比方说当初就包括王岐山在内嘛，他们四个人写了一个东西，写了什么所谓的24个字嘛，说当时说要缓改革、舍需求、易发展什么之类的，就这样的话，最后在80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个就是调整整顿改革提高吧，就这样的一个方针，实际上是又重新回到一个问题在，回到一个东西呢，就是说改革啊，实际上要缓改革嘛，以调整和整顿为核心了。那么但这个事情到了82年嘛，这个十二大报告起草过程当中呢，关于这个改革是怎么个提法，是以这八个字为中心呢，还要推进改革，这里边也有很多的争论，那么争论也比较大，所以当时在十二大报告的起草过程当中，其实这个争论呢就说是就引起了一些看法，姚邦跟一些人，比方说这个我们知道中央的线是陈云的、胡乔木、邓丽群他们一条线，那么胡乔木是主持起草十二大报告的人，那么当中就有过争论，这个争论也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十二大报告还是这个推进改革的一个报告。那么尽管对于这个所谓调整这八个字里还要强调，同时还强调一个计划经济为主，什么市场经济市场调节为辅这样的经济发展方针，但是总体来讲还是一个改革的报告。那么这个改革报告十二大报告以后呢，实际上就是面临了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借助于十二大这个东风吧，把改革往前推进。那么刚才讲了，这里边这个中央高层意见并不一致。那么中央高层意见主要是两条，第一两个人，第一个是邓小平，第二个陈云。那么邓小平看来呢，实际上改革应该是大踏步推进。那么要农村改革那时候已经起来了，农村改革，比方说我们这个82年发了这个八通道库嘛，发了一个是中央一号文件嘛，实际上农村改革已经在全国轰轰烈烈起来了。那么在小平看来了嘛，他觉得改革呢应该继续往前推进，同时呢应该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把国民中产值呢然后有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发展。那么姚邦他实际上跟小平意见是一致的，所以他当时呢就把小平的话呀，就是这个 同意小平的意见，同时他也认为应该推进改革的步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十二大开过去以后半年多，那么也就是说1983年的这个1月20几号，这个具体日子我记不清楚了，然后那个有一个全国政治思想工作会议，那么姚邦在上面做了个报告。这个报告的总体意见什么意见，就说是他说这个改革要继续先推进。那么这个他这个题目是四化建设与改革，与改革问题，大致这么个题目。那么他讲话当中他说呀，要从实际出发，全面而有系统的改革，全面而有秩序的改革。那么各种改革，他是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那么当时他这讲话当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小平有个讲话，就是改革是什么呀？那有利于什么？有利于三个有利于。那么当时姚邦在这个讲话当中，他提出了这个有利于，三个有利于可能跟后来版本不一样，但是总之他提出了一个，说改革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这个国家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我们改革的标志，就对或不对。那如果要是说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有利于富裕幸福，人民的富裕幸福，有利于这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这三个那就对，那就要改革。所以这个姚邦这话，实际上他讲的话就全面要改革，把改革推到这个全国各个部门。那么这个讲话是在十二大报告提出以后不久，就是半年多时间吧，9月份开的十二大报告嘛，十二大嘛，然后到了这个83年的1月20号，我想起来1月20号，这个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家有狗叫啊。这个十二大报告它半年开过了半年，那么姚邦就讲话当中提出了全面改革。那么现在看到他这个报告，我觉得非常非常切合这个当时的实际的。但是我刚才讲了，这个当时在中央高层对改革的看法并不一致，我讲邓小平和陈云的看法。那么陈云的这个看法跟小平的看法两个并不是很一致。那么陈云他主张这个要以整顿改，以八个字的整顿调整改革提高吧，还以这个为主要。那么姚邦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传达邓小平的意见。那么他这么讲了以后呢，那么就引起了陈云和他的追随者，比方说像胡乔木啊、邓丽群这些人的不满。不满呢，其实在中央高层他对一些事情不满，他并不是说是要对一篇文章的不满，他抓住的是一些问题，抓住一些可以说得出的理由。比方说姚邦这次讲话有个问题在哪里，因为当时这个赵紫阳是总理嘛，他出访去了，那么关于这个经济方面讲话和改革方面讲话，他应该跟紫阳商量一下，但紫阳出去了，出国了，访问去了，那么他在做这个讲话，那么有些人就认为他组织上做的并不对。你在组织上你要讲这么一篇讲话，那么你还是要这个跟当时的这个中央领导人赵紫阳商量一下，那么这个还要跟，也不但要跟赵紫阳他们商量一下，还要跟其他人协商来一块讨论这个问题。当然这都是表面上的文章了，其实说实在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姚邦这个讲话呀，是涉及到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改革服从调整还是调整服从改革的问题。所以这个他问题在这里，但是这个话又不太好说，就拿不断不上台面。那么台面的话就说是姚邦他实际上在组织上有问题，就是他没有跟赵紫阳商量，也没有跟其他人商量，他做着这个重要讲话。但是你从讲话来讲，你知道他姚邦传达的邓小平的意见。那么好了，姚邦这次讲话就被这个一些人呢，从以各种的方式呢来提出了意见。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姚邦是总书记嘛，总书记呢他做一次讲话，首先呢这个党嘛，全党嘛，得应该文件下发下去，因为这个总书记讲话 党如果就是如果不依党的文件下发下去会有问题的。但是当时管主管这个当时主管这个事情的是我们知道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这个意识形态宣传的是胡乔木。那么胡乔木呢，他了解这个陈云他们的意见，那么当时他就不同意发表。所以这个他一不同意发表呢，因为胡乔木管的主管意识形态，那么就不同意发表。那么当时那个中那个那个书记处书记，另外一个书记叫习仲勋嘛，他看到这个文这个总书记讲话不论党的文件发表，他就觉得这就是觉得不可常规。那么他就对胡乔木说党的总书记在中央政治机关这个做这么一个大的重要讲话，如果不以文件下发的话，在党的历史上不合党的历史规矩，那么怎么向后人交代？但是即使习仲勋这样说，这个胡乔木也仍然不见得发。他的意见就说是胡乔木不愿发的意见在哪里？胡乔木认为他也没有找其他的原因，那他认为他只是提出一个问题，就胡耀邦讲话当中全文没有提坚持思想基本原则的问题，然后他拿出这一点来而不是整个文章内容。那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坚持思想基本原则是小平在理论无序79年的理论无序会提出了一个这把这思想基本原则给提出来的嘛。那么胡乔木说姚邦讲话当中没有提出讲话全文没有提出过，没有说强调坚持思想基本原则。那么这个思想基本原则小平提出来的，所以他就找向邓小平谈了这个讲对讲话的意见。他说这个意见什么呀，就是他不说姚邦讲的好不好。那么他说姚邦这个讲话呀实际上是没有全文没有提坚持思想基本原则的问题。那刚才说了小平他是提出坚持思想基本原则，那么这个胡乔木一讲了，他就觉得这是个问题啊。那么他就说就这个乔木说，那么好了，这么重要讲话为什么没有坚持思想基本原则，那就稿子就不要发。所以这样这个党的运作规则其实很有意思。那么这样姚邦这个讲话就没有作为党的总书记讲话，并没有作为党的文件当时就下发，这是他有这么个问题。所以当时后来还是，当然后来这个文件还是下发了，但是经过了胡乔木修改，说加上了这坚持思想基本原则的话下发出去了，但是那后来的事情。那么现在的事情往下走还有重要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知道胡乔木他是主管的意识形态，他是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所以当时这个姚邦的讲话，他一方面向邓小平反映，一方面向邓小平反映这个事情，那么让邓小平已经阻止了这个文件的下发。另一方面他要向他管辖的部门各个部门啊，比方说人民日报当时在姚邦的讲话过程，姚邦在1月20号做讲话以后已经做了个摘要，那么总书记讲话肯定要全文发表啊。那么乔木他主管的是人民日报，那么他就找人民日报的这个社长胡锡伟和总编辑秦川还有副总编辑王若水嘛，到他家中谈话。那么他在这个谈话过程当中对这个姚邦的讲话他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你想这个胡乔木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于总书记的讲话，那么他对这个社长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谈话过程当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那么他跟他们讲啊，他就跟他们三个人讲，他对他们三个人说这个对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批示啊，不要急于宣传啊，这个哪一次会的讲话，某一次讲话不能作为宣传中心。他说这个他就强调了一个说这个姚邦讲话的组织问题。他说那个赵子阳在姚邦姚邦离京前，就他和这个谁和就赵子阳在离开访问之前和姚邦谈过改革要有步骤，不能一哄而起什么之类的。那么现在就说是这个子阳不在，那么他做了一个讲话，那么这样下去的话，这个从组织问题是不合适的。所以总之嘛，他就跟这个就是胡锡伟啊、秦川啊和王若水啊，跟他们讲说这个讲话不能发表。那么当时这个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属于胡乔木直接管辖下的嘛， 那么胡继伟也罢，秦川也罢，还有这个王守也罢，他对这个乔木的一个意见呢，他当然得执行这个意见，但是他们这个对乔木这种做法，他们是有意见的。那么比方说胡继伟他就说，他说这个我采访过胡继伟，我也问过这个事情。那么胡继伟他就说，他说这个一个书记是书记，对总书记进行批评那是好事儿，是吧？但是你对总书记，你应该当面对总书记讲。现在是你对着，你是给我们讲，而我们是你直接领导下的下级，你这个跟组织原则就不太合适了。所以这也是个组织问题。我们看到高层一些争论，它是个组织问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尤其是乔木在讲话当中呢，在跟他们谈话当中讲到一个问题，他说这个腰帮这个讲话呀，跟十二大刚开过去，十二大几个月，这刚开了几半个半年吧，说跟十二大精神当中不太一致。所以他这个十二大是宣传的共产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腰帮在这个讲话当中过分的强调个人利益，强调的太过分了。所以这样就出现一些问题，就说这个跟十二大报告不衔接。那么当时胡继伟认为这个他一个看法，就说是如果总书记讲话重复十二大报告的内容的话，那么改革怎么推进啊？但是胡继伟他们又是要乔木的这个下属，那么他们不也不能争辩，但总之这个乔木是在给三个人谈话过程当中，就在他下属谈话过程当中，是给姚邦扣了一个帽子。那么这个帽子是什么？就是这个乔木这个那个姚邦讲话是违背了十二大精神，所以这样就说这个就把姚邦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事情给拦住了。那么当时胡继伟他讲，胡继伟经过这事情，我刚才讲，他是一方面认为书记是书记，对总书记你可以批评，但是不能在我们下属面前批评，所以这个有点过分了。所以因为胡乔木在他的下属面前那么谈对总书记的意见或对总书记报告意见，那么胡继伟就觉得很难以接受。那么后来他一想一想，他觉得他认为这是个特别危险的一个征兆。这个征兆他为什么叫危险的征兆呢？胡继伟他说这个实际上是姚邦对姚邦的领导啊，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有句话说，就说胡乔木这么批评，在下属面前这么批评总书记的话，那么实际上在胡继伟看来是代表着中央高层的某些人的意见，所以他认为是危险的征兆。那么当时姚邦，我们知道姚邦这人非常坦诚的，那么他倒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的征兆。那么他说，因为他这个我们知道胡乔木，那个我在我的那边普通人对胡耀邦文章当中写了，姚邦这个人你是可以跟着争论的。比方胡乔木跟着争论，他也可以，他这人争论完就完了，所以他这个人比较坦诚的对待所有人。那么他并没有意识到，那么他这个讲话居然会出现一种对他的总书记位置会出现某种征兆或危险的征兆吧，所以他没有像这个胡继伟那么敏锐。这个事情就是，但是征兆已经出现了。那么这样我就牵扯到我刚才要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1983年3月17号这个会议的事情。那么1983年3月17号呢，实际上这个胡耀邦他主持召开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会议，他这个会议主要是听取国家纪委和国家经委，就我们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贸委员会吧，经济委员会这两个大的一个管经济的部门嘛，听取他们关于当前形势的汇报。这个会是姚邦主持的，因为他总书记嘛。那么当时在这个会上，首先发言的应该是赵紫阳，因为他是总理嘛。总理呢，他先发言。赵紫阳因为是80年刚从四川嫁到北京来的，那么他到北京来以后呢，他作为总理，他关注经济可能关注更多一些。那么这个在他出访回来以后呢，姚邦的一个讲话已经出来了。那么他本人对姚邦讲话什么态度？这个我因为没有材料，也没有 过多的限制。但是后来赵子阳他在他的改革历程当中他说到这个事情了，他说他跟姚邦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比较一致的，但是这个在这个发展速度上，那么两个人是在一些时候是有差异的，有分歧的。那么这个发展速度所以有分歧呢，实际上就讲的这次就这个83年这个姚邦讲的这个报告，就是改革与司法建设问题的报告，因为他所的分歧在这个报告的分歧是比较大的。那么所以呢，在这次3月17号这个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这个会议上，那么子阳他先讲的话，当然他按照他的意见，他要实际上他是对速度问题呢，实际上对这个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他跟姚邦的讲话是有分歧的。刚才说的，比方他说呀，他先讲了几个问题，他讲了四个问题，他说历史经验啊，这个每次都是这样，几年顺利下来就坐不住了，头脑发热，高指标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说了一番话。那么显然他是在发展速度上，他不大同意姚邦这个在这个讲话当中提示高速度发展的东西。但是因为子阳是总理，姚邦是总书记，按照我们现在的分工是总理应该是这个主管经济多一些，但是我们也知道总书记权力是非常大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这个姚邦这个子阳讲完了以后呢，实际上这个参加会议的很多人这个也有人讲了，这个当然不是这个讲话当中，当然并不是这个对姚邦这个报告提出批评，但是只是讲这个经济，就是讲当前的形势。那么当时在这个开会过程当中，陈云参加会了，小平也参加会了。那么在这个会议中间呢，是让陈云对这个开的会做了准备，他拿出一个准备好的讲稿。那么他讲了几条，实际上每一条都对姚邦过来的，对姚邦那个讲话来的。比方说他说姚邦说过这个对经济问题，他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强调这个财政赤字，他说有财政赤字啊其实不作数的，是有点假的。那么陈云就发现就说财政赤字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批评姚邦。实际上他这个陈云讲话当中批评姚邦一个很重要的，陈云在讲话当中批评姚邦的那么一些有具体问题，还有比方说他对他姚邦这个讲话他提出了具体的批评。比方说你现在讲了这个司法改这个那个改革与司法建设问题，那么还要不要十二大决议，因为十二大决议强调着调整改革从质提高的方针，那么你现在讲的要全面改革，那跟十二大决议没有连接，就像胡晓木讲的没有衔接，或者违背了十二大决议，那你还要不要十二大决议这么一问。然后比方说在因为一五计划，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陈云，我们这个49年就是49年立国以后呢，实际上一五计划是陈云主持的，那么他就说你现在连一五计划都要改，然后整整是对犯陈云对胡耀邦提出了比较严厉的批评。而这个据参加会的人讲啊，这个陈云对姚邦批评很有意思，这个陈云每一条给姚邦讲完了以后都会亲切的加上姚邦的名字，比方姚邦，比方说陈云发言当中讲说财政赤字是真的不是假的，姚邦他都加上，就是很亲切的，就好像貌似是很亲切的那种口吻。那么当时在这个会上陈云的发言就出乎大家意料之外，那么当然姚邦他本人他也并没有预料到这个问题。所以呢，因为陈云姚邦当然是他对陈云是很非常尊重的，因为邓辰那这是党的这个当年这个不是不管当年还是在历史上资历非常老，那么在我有篇文章曾经写到八老的格局当中，那么这个邓和陈的邓小平和陈云实际上是这个左右中国政坛格局的两位大佬。记得杨那个我的老朋友老同事杨继成，他不写过一个改革年代政治斗争嘛？当时他先把书啊给我看，让我提意见。我说邓小平和陈云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双缝政治。那么他 哎，老杨觉得这个词儿好，但是现在在我看来，双峰之林也不见得全准确。但是这我不展开谈这个，我讲的是就说是，当时陈云的批评，确实让邓小平都觉得，都出乎邓小平意料之外，更出乎胡耀邦意料之外。所以这个会呢，这个姚邦能怎么做呢？那姚邦他是好是不辩解。点头认错。那么邓小平呢，表现跟姚邦不一样。邓小平听完这个陈云讲话以后呢，这个他有点不高兴了。他也没有打断陈云讲话，但是陈云讲话完了以后，他说了一句话，说今天主要听汇报。所以这个会就这么开了，开成就3月17号就开了这么个会。那么这个会呢，陈云对胡耀邦提出了批评。那么当时参加会的胡乔木和邓丽群这些人，那么就觉得对姚邦批评啊，陈云对姚邦批评，那么说明姚邦的地位有所不稳，那么他们再要推波助澜，比方说胡乔木和邓丽群就商量，应该让全党都知道陈云对胡耀邦今天严厉的批评，所以会这个会开完以后呢，胡乔木就跟邓小平说经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这个对地方影响很大，要不要找各省同志打个招呼？所以打招呼实际上就是要传达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对耀邦的批评。你想一次会议的要传达对总书记的批评的话，那么总书记地位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了。小平怎么回答呢？小平说，这个你们商量一下看吧，因为毕竟陈云讲的话嘛。那么到赵子阳这，赵子阳怎么说？赵子阳说你书记处你们可以准备准备，那么这件事到底怎么讲，但是得由胡耀邦定，由胡耀邦自己来说。所以大致中央当时形成这么个意见，这个意见就很明确吧。小平说你们商量一下嘛，这个事就是赵子阳说，那这个书记处你们准备准备，那么这个事是怎么传达怎么做，那因为姚邦是总书记嘛，你得由姚邦自个儿来定。所以从赵子阳这方面来讲，他是把这事就拦到这个份上了。可是邓丽群不是这样做的。邓丽群呢，就是他参加了这个会，那么他知道这个会的整个过程。那么在这个会结束2天，比如19号，那么他就在没有向邓小平报告，也没有向书记处请示的情况下，就当时新华社要开了一个会议，叫国内工作会议，新华社国内部开了一个国内工作会议。那么当时这个邓丽群被邀请去讲话，他去了以后呢，他就说这个正好是我这个刚从这个书记处会议上，这个中央书记处会议刚结束，中央政治常委会议刚结束，那我就传达一下这个会议精神吧。结果这位邓先生就把这个中央政治常委这次陈云对胡耀邦的一个批评，就原原本本的传达给这个在新华社参加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这么个低档次会议上就传达了。我们知道新华社记者呀，他虽然是这个新华社是个部级单位，国内部算一个局级单位，但是新华社的记者们他们都非常敏感的。你想想这个邓丽群这个在这个会上把中央常委之间的分歧传达到记者的层面上去了，那邓丽群想干嘛？邓丽群在这个12个春秋当中，他说他那时候记忆力好，什么什么的，原原本本的传达了一下这个事情。那么从组织原则来讲，邓丽群这么做肯定是有问题的。邓丽群后来在87年1月份这个姚邦下台的生活会上，那么他讲话当中还首先就这个问题做了检讨。所以他这么一传达的话，实际上把中央高层的一种分歧，还有这分歧过程中姚邦的地位，实际上要很多人都知道了。实际上邓丽群传达了不止这一次，他传达了好几次，又传达两次。那么这个事情，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违背这个组织原则的。但是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分析来讲，就说这个邓丽群为什么这么做。一个邓丽群当时 那时候海王还不是中央书记室书记，他是中宣部部长，好像是我印象哦，应该是中央书记室书记兼中宣部部长，83年那会儿，被一个中央书记书记就可以违背组织纪律传达陈云对一个总书记的批评，而且这个传达并没有中央并没有让他传达，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第一想象第一个问题，说邓丽君为什么敢这么做？这个没有材料，我们不好推测。但是我们从陈云讲话和胡乔木、邓丽君对陈云讲话的一种拥护，和此前胡乔木他们对这个耀邦讲话，就那个改革与司法建设问题的讲话的意见，我们就可以揣摩出来，这个邓丽君这么做实际上是有支持的。这第一，第二呢，邓丽君把这种高层的分歧传达给下边去。他隐含力在哪里啊？隐含这个胡耀邦这个总书记是基本当不下去的，所以是这么一个逻辑。那么这个在这个逻辑下呢，这个他才做了几次传达。这个邓丽君这个人，我们知道他骨头很硬的，这个他这个骨这个是敢做的一个人。你从他这个，我们知道邓丽君，你从他的12个春秋当中，或者他自己这个叙述过程当中，这个人是很敢做的一个人。那么当时这个邓丽君一传达嘛，整个就传达到这个消息就在全国就传开了。那么当时省里的人就打电话问中央到底怎么回事，中央出了什么事儿。所以这个事儿，这个胡启立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就告诉赵子阳。赵子阳当时的说法就说是这个事怎么做，你们书记处自己研究。然后主要进过腰帮，所以当赵子阳知道这个邓丽君做了一个事以后，邓丽君就他觉得邓丽君是违反组织的，那么他就打电话问邓丽君说有没有这回事儿。邓丽君只好承认有，然后这个他赵子阳就说你这个事儿不是说原来开一个会定吗？你怎么没开会你就捅出去了？他指示邓丽君说立即打电话，不要扩散。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姚以林他们还是想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发出中央就召开工作会议的通知，因为那时候姚以林是总办的副主任啊，总办主任应该是，所以要发通知。这里边你就看到这个改革过程当中高层他这种不同寻常的一种争论。那么这个中央书记处要发出像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知。同时，中央书记万里和习仲勋他们都不知道，胡启立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当时习仲勋就讲，在总书记、常务书记、中办主任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你居然发通知要开中央工作会议批评总书记，这非常不正常。所以，这两个万里和这个谁习仲勋他们就跟小平做了报告。小平一听这事儿，也觉得是很严重的事儿。那么，小平两条。第一条，这会不能开。第二，小平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胡赵格局不能变。那么这个才把这个事儿，这个给压下去了。实际上，这是这个倒胡的敌，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胡耀邦，他有他这个在80年代，他其实被当时被我被我们被我们研历史研究和研究这段历史人看来，这是倒胡耀邦倒胡的第一次行动。也有人说是这是一场为谁的政变。实际上，这个话并说他是倒胡行动，或者说他一次为谁的政变。从我叙述过程当中，大家也可能能感觉到。那么重要一条，这个会看完了以后，胡乔木就另外一个事实可以佐证这个确实想倒胡。那么这会开完以后，胡乔木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嘛，他找到姚邦说。跟姚邦，哎呀，痛哭流涕的说，哎呀，姚邦啊，你不做总书记了，我们还是好朋友。所以那个时候就实际上就有一个要，就他们这一面实际上知道要倒胡的，就是要把胡耀邦拿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像这个事情呢，一般这个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说了就是我们很多人对胡耀邦他在80年代所经历的艰难的情况，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那么这一次，如果邓小平不说"胡赵格局不能变"，那么 这个事儿很可能要办就下去了，就不用等到87年，83年就会被拿下的。所以这个，那么因为这次邓小平讲了话以后呢，实际上是保住了姚霸。但这次会，这次就这个政治常委这个汇报会，那么小平讲了护照哥就不变，但是有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变化就是说，以前是总书记，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两套体系嘛，一套体系是常委体系，一套体系在第一线的书记处这套体系。那么常委体系和书记处体系一般都主管全国的工作嘛，那么经济工作肯定在内。经过这次会议以后呢，实际上这个主管经济工作的任务指明交给了赵紫阳，大概也是一个权宜之计吧。他这个胡赵两个人之间在经济，因为他经济发展速度，他俩是有在这个事情是有分歧的，所以当时把这个管理经济或者做经济决策的大权是交给了赵紫阳。那么胡耀邦作为总书记，实际上他只管这个所谓的这个党务这一块的，那么经济这块当然他也参与意见，但是这个这次会议以后呢，赵紫阳被明确的指明，就是说他要管他来主管经济工作，说这样赵要姚邦在这次会议以后，尽管并没有被倒掉，但是经济工作的大权那么实际上是转移了。那么这个事件实际上是对姚邦来讲是非常的，姚邦的政治生命当中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那我说为什么严重，实际上这个牵扯到改革，从79年一直到83年吧，但是就现在83年之间，这个改革上层的一个大的争论。那么我知道改革它基本是，我刚才讲了，它基本两条线，一条线是陈云这条线，比方说这个我讲它是八字方针的一条线，另一条小平和姚邦这条线，小平下边是姚邦和紫阳，那么这条线，那么两边对经济发展是完全是有分歧的。那么姚邦他讲话是秉承了小平的意见，但是争论还是一个争论，但是实际上还有更多的争论。那更多的争论涉及到姚邦跟他们争论，其实我可以再说一件事儿。比方说我们知道十二大报告，姚邦讲的题目是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但是在起草报告过程当中，实际上姚邦和胡乔木、邓丽群他们就发生了极大的分歧。那么当时十二大报告，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首先要确立的是一个你当时面临的什么阶段，就我们82年，我们国家是处于我们的经济处于一个什么阶段，我们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处于一个什么阶段。那么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以前讲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一直按这个想法了。但是在胡乔木、在胡耀邦和余光远他们这人看来，我们搞了这个从49年一直搞到79年吧，搞78年吧，我们搞了这么多年，将近30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我们连社会主义门还没入呢。所以当时提出一个词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在十二大报告起草过程当中，余光远他们就提出这么一个要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界定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性质。那好了，以前我们讲的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就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现在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那就跟这个以前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传统的意识形态的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胡耀邦他在起草十二大报告的时候，特别同意这个谁余光远提出的，说我们现在社会的性质是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嘛，那是需要发展，那么初级阶段要按照初级阶段的这个意识形态来管理。如果你要坚持这个我们现在的社会阶段还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就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那么这个惯常的理论意识形态的一个思维逻辑的话，那么在这个十二大报告当中，他肯定要加上共产主义思想的内容，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可是你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思想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不大管用，就超越了这个阶段。所以当时在起草十二大报告当中， 那么胡乔木也把邓丽群也把参与起草的报告当中，那么他们强调的是时代报告宣传的是共产主义思想，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来起草时代报告。那么这样姚邦他们，虽然姚邦跟他们有过争论，但是因为当时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初级段这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段的提法，还是仅仅是像余光远这些他们经济学家提出一个概念，还并没有被很多人所接受。我们知道到了十三大报告，就赵紫阳在87年这个十三大报告的时候，赵紫阳的报告当中所有报告的起点，这个起草论述点就是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十二大报告就不行。当然我们改革也是慢慢往前走的嘛。那么总有一些人认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是什么阶段，但是因为报告起草人胡乔木他们这些人，胡乔木又主张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那么他就在报告当中一味的宣传的共产主义思想。那么你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那么实际上是脱节的。而且改革它触动的是经济利益，就是经济利益，如果你要拿一种思想框定下来以后，改革怎么往前走。所以在像十二报告中，姚邦跟胡乔木他们就有些争论，这争论比较大。那么在十二大结束以后呢，实际上邓丽群是宣部部长嘛，他们就为而这个共产主义思想一直在宣传十二大报告，而忽略了这个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讲到改革、讲到建设的问题，说这里边有个争论呢，实际上争论的非常厉害。那么这种争论呢，是让姚邦这个人，我们都知道他是属于那种非常平易近人的，不同的观点是可以争论的。那么你说的你要说的对，我肯定认可你说的对。那么你要说的不对的话，那么我也反驳你。但是关于这个共产主义思想这个东西，要是十二大报告是以什么为核心，在共产主义这个以共产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这个问题上，姚邦确实是对这事他争论，但是他无能为力。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一个惯常的意识形态下，我们是社会主义是为共产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要做准备的。那么你突然来一个初级阶段，在八十年代初期那个意识形态情况下是很难以接受的。所以呢，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到了八七年才能作为十三报告的一个主线，就是起草的基础，提出社会主义阶段理论嘛？那会儿是大家都知道的。为什么到82年就不行？所以这个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意识形态这个要摆脱改革，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是非常之难的。那么这样，姚邦跟这个在起草过程当中跟乔木这人就是应该是有了极大的分歧。那这种分歧积累到这个姚邦在这个政治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就是1983年1月20号讲这个改革与司法阶段问题。那积累到这份上以后呢，实际上到了1983年3月17号就有一个总的爆发点，就差点酿成一个倒忽的运动。那么说到这个事说完了，我再说到这个所谓共产主义思想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十二大报告，我们现在看一眼的话，那么它这个处处展现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东西。那么这个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姚邦在起草的报告中，他跟胡乔木有过争论。那么他也认为，这个我们现在改革所处的阶段，我们现在改革所处的阶段应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因为当时我刚才讲了，他当时那个惯常的意识形态是他没有办法跟他争论，所以姚邦一直认为，这个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意识形态管理体系，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姚邦就特别想能意识到这个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那么摒弃这个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种提法。换句话说，你的意识形态这个我们奋斗努力的目标是我们能够得着的呀，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够不着。我们这个从49年一直到开始到文革结束，这28年或者是30年，正处于一个下折腾阶段。 我们现在达不到，我们不能把共产主义这种作为一种理想来达到。那么你既然达不到这种理想，你还要强的这种理想，实际上把改革和发展就蛮拧着了。所以姚邦一直想改掉这个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有一场很大的争论。当时我对这场争论非常非常关注。非常关注是跟我一个个人经历有关系。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研究生考试，就是我是86年毕业嘛，这个86年考研生，接着就是上研究生了。我们的研究生考试实际上到一直到今天为止也是这样，政治课是全国必须考的，一门政治课和一门英语课是全国统考的。这个其他科目倒是本身要考。我报考那年，我报考那年高考，就是我报考研究生那年是85年，85年12月1号到5号报名。我也报名了，报名以后，哎，突然报完名以后，突然发现我们考的科目少了一门，没有政治了，就缺了政治课这门课。然后当时我们特别欢欣鼓舞，居然没有政治，考研究生考试没有政治，就我们那年赶上了。实际上我后来我在一篇文章当中讲，我说这个85年研究生不考政治 ,86 年研究生考试不考政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当时我作为一个考生，我就特别欢欣鼓舞，我突然就想，为什么不考政治啊？这政治不考政治怎么回事？当然很高兴了。后来这个事儿就一直在我脑海子里，在我脑子里就这个事儿，我一直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你想，社会主义国家的考试居然不考政治，也就这么一年，也就我赶上这一年，其他都有了，他为什么呀？那后来这个事儿就一直在我脑海留下来了。后来我就有机会，后来我遇到朱厚泽。我就问朱厚泽，那个咱们的历史上最短命的现在中宣部部长嘛。那么他给我讲，他说这个事情啊，实际上牵扯到中央一个大的方针。这个什么方针呢？就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问题。那么后来他给我讲了一个大致脉络，他说这个在十二大报告这个起草以后呢，姚邦就以之为我们的理想跟我们现实差的距离很大。用现代话讲，就是你要讲我们的理想是共产主义，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那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我们是初级阶段，我们很现实就很骨感。那么这两个联系不起来以后，往往就会给改革让改革蛮拧巴了。所以姚邦在十大报告以后一直想改这个事情，一直想去掉这个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个说法。那么后来他怎么改掉了吗？就是85年，85年当时姚邦、子扬他们联手要起草一个社会主义进行文明的决议。从85年开始起草，那么起草的过程当中，姚邦就对这个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问题啊，他想从那个报告当中不提这个问题。换句话说，理想和现实要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事业啊，那我们干的事情就让老百姓去吃饱饭。然后等我们发展到社会主义，就共产主义的处于在社会主义的发达的时候，我们再讲共产主义。所以姚邦当时他就在起草报告中当中，他就是特别想就把这个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个一人他的贯彻话语体改掉或拿掉。但是姚邦他在起草过程中他拿掉这个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当时胡乔木和邓丽群都主管意识形态嘛。邓丽群这会儿虽然是不是中宣部部长了，就85年，但是邓丽群换成这个朱厚泽当中宣部部长，但是邓丽群依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那么他俩管这个意识形态。那么想拿掉这个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个说法，其实也挺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和赵子阳他们联手，专门给邓小平和中央常委写了封信，就阐述了为什么要拿掉这个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个提法。那这个信大家要查的话，比方说在姚邦年谱当中，或者在这个子阳的这回忆录当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个我就在这不多说了。但是这封信一个总体意思就是说，拿掉了这个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个词儿，我们曾经把改革的理想和现实结合的更紧密一些。所以当时在这个起草过程当中，就85年开始起草嘛，那么起草过程当中实际上正在酝酿拿掉这个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种提法。那么这好了，这对我们这一年要准备报考研究生来讲 那就一个好事儿了。因为当时这个，我们当时当然并不知道中央高层有这么大争论。那但是因为中央高层在起草这报告过程当中要拿掉这个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这种说法，那么政治考什么呀？我们的政治还能考什么呀？政治不是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共产主义吗？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吗？那现在拿掉了这个政治当中的核，政治课、政治考试卷的核，那政治还考什么呀？所以86年这一年，就是意外的没有考政治，实际上就跟中央这个大的格局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么因为我关注这个没考政治，所以我当时对能就姚邦查到的资料，就关于这个起草精神文明决议这个事情，姚邦和赵紫阳怎么联手，包括胡乔木、邓丽群他们怎么联手，那么这场争论很大。那么关于这个最后，但是最终还是在86年9月份通过的这个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决议当中，摒弃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这个提法。那么实际上在贴近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初阶段的理想或者发展目标吧，或者说理想，是吧？所以这个，那么这场争论也非常之大。那么这场争论，邓丽群、胡乔木这边，这是一边，那么这个谁，这个姚邦和紫阳他们联手是一边。但是这场争论因为拿掉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形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议，那么看表面上看是姚邦他们这波人，姚邦和紫阳联手他们胜利了，但实际上也埋下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姚邦倒台的一个危险性吧，或者再用那个谁胡锦伟话讲叫危险的征兆。比方说我们这个86年精神文明决议以后通过以后呢，实际上去掉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个词儿以后，我们觉得就是在改革和理想和改革当中不拧巴了。但是实际上在那以后呢，精神文明决议同意以后，知识分子界这个很活跃，所以这样就引起了这个86年年底的一个什么血潮吧。这场血潮实际上直接的导致了这个87年1月份胡耀邦辞职。所以你看，从这个83年1月17号倒胡，是这之间争论是关于精简、关于改革发展速度的争论和改革发展的方向的争论。那么到第二倒胡87年1月份耀邦被迫辞职，实际上是关系到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个要确定一种精神文明的或者疫情的管理目标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两次，姚邦83年3月17号这次被倒，和87年1月份他这个宣布辞职，实际上这两部分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讲的内容呢，实际上我讲的就是说，我们要看姚邦啊，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姚邦在这个改革过程当中啊，他是极不容易的。我们看改革，姚邦从81年到87年，那么一直在作为总书记在改革第一线。当然改革实际上改革我们在我们这个以疫情来立国的国家当中，改革真正改的不是真是在经济上改革其实很容易，但是主要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种东西它笼罩在就改革你触及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过来要束缚改革的步伐。所以说到底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我们惯常的一种思维方式问题。那么姚邦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紫阳有分歧，但是联手的更多。他们俩我觉得没有他们俩没有护照的格局，其实改革80年代改革不会那么欣欣向荣的。对，但是因为他们俩联手的改革，我们知道从意识形态来讲，这种改革它触碰的意识形态，比方说陈云和胡乔木、邓丽群这条线，小平跟紫阳和胡耀邦这条线，那么双方这条线他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包括我刚才讲的，所以姚邦跟胡乔木、邓丽群关于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个提法的一个，是否把它从中央文件拿掉，这场争论实际上涉及到很少涉及到改革的基本内容问题，涉及到我们对改革的理想的认知和改革我们现在所处于阶段的问题。到姚邦87年1月份被迫辞职以后呢，我们知道87年9月份开了，10月份可能是开了13大。那么姚邦的下台，那实际上 其实也促成了这个87年十三报告提出的所谓社会主义出现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赵子阳在这个班子在起草这个十三大报告的时候，赵子阳给邓平写了封信，是要直接用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我们改革要作为我们这个以后的改革发展方向的一个立论点。那么最后不是这个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吗？所以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在十三大报告这个被确认下来，现在我们还在讲，我们也在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所以姚邦的改革，我们怀念姚邦，我们就说我们老百姓或者我们一般不研究这个姚邦改革当中遇到的困境或艰难啊，其实我们总是以为他是就在87年这个地方，但实际上他在改革当中遇到的困境和困难比我们想象多得多。那么因为我们没有很多时间来讲这个问题，所以我讲了这么83年3月17号这个所谓未遂的这一讲这个83年3月17号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跟87年1月份他的被迫辞职这两件事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也是两件比较大的事情。后边是他被迫辞职，前边他也是被动的被倒，所以我们从这两个事情关联度我们就看出来，第一呢，姚邦他的改革是相当艰难的，那么进而讲中国改革，就是改革过程当中我们现在享受的改革成果，我们知道改革在姚邦子阳他们这人就80年改革的时候实际上是披荆斩棘，而且是非常艰难的，这第一。第二呢，我们要看姚邦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捋顺的话就知道他87年1月份被迫辞职其实并没什么意外，因为他对改革我们是遇到的艰难或改革过程当中这个上层之间比方陈云邓小平之间这种争论，实际上他直接决定的这个姚邦的命运。再往下说，他可以直接决定到另外一个总书记赵子阳的命运。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讲那个怀念姚邦吧，就是讲让我讲，我没有想讲一些什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总体评价姚邦，我只觉得大家可能对这段历史可能不太了解，我就直接讲了一些事实。那么这些事实呢，实际上我们更可以看出来姚邦在改革过程当中他实际上遇到的阻力非常之大的。那么你可以看出姚邦他这个人，他作为一个总书记，他在邓陈这种两大格局情况下，胡耀邦也罢赵子阳罢，他的作为啊其实我们知道很有限，但是在很有限的框架下他能发挥到他最大的作用，这就很了不得。我认为胡耀邦和赵子阳他们两个人都是在这种很有限的框架下发挥了自己最大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讲改革八十年代就灯护照嘛，灯护照体制嘛，所以这个灯护照体制实际上就是在这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那么在怀念在姚邦今年是去世29周年，我估计明年30周年可能就我们就不会再讲了，可能也没有再讲怀念姚邦这个在这纪实当中怀念的空间了，所以这次我也愿意给大家介绍这么个情况。我的讲座就完了，谢谢大家。讲的不好请大家提意见，谢谢大家。我是当老师出身的，我觉得一个小时的讲大家接受程度都可以，讲长了可能就有点累了，大家听着就累，有些累了，不是我讲的累，就大家听着就有些累了，所以我是这么考虑。